山院修在来水仙，代管西陵是一州，保定府出了三种宝，春布老将子大铁球，十二连桥朝北口。要看狮子你上沧州，铁佛爷住在了东光县，玲珑宝塔在锦州，镇定府的大佛寺南关里有座杨鹤楼，是那两广仙姐出皮草，山东赵村买卖愁，河南有座朱仙镇，汴梁城里出面愁，沙雕子出在湖爱来县，黑煤窑出在门头沟，在京北有温水泉一座，此处代管是长汀州，县衙出自了迁安县，要上磁州你走锦州，沈阳城多么热闹，是那八门八关八道头，牛毛行里走一走，在山海关里游一游，回京路过石门寨，通过永平到滦州，丰润县出扇面，要吃蜜桃你上深州，开平道地出美酒，长芦苇县出黑油，镇江府里出膏药，贩卖药材上齐州，是那湖广生产的好烟叶，定字烟出在了济宁州，人才出在大同府，天下的庙大就数着了宝照，磁州彭城出当晚，阳谷寿张出玉头，磁州城出了些个大头酸，无限进出虎虎头，茂林县出小枣，腰皮大烟出罗口，马连坡出草帽，腰带毡帽里上张球，徐州盛产大白菜，要吃鸭梨上锅头，普鲁出自了西藏地，要吃杂面你上衢州，固安县出柳器，东安县带管这条河头，石布仙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苏杭二州，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，爱戴州，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常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鹿州，锁娘娘冲大家，夜班上蒲州府，包公放粮在陈州，苏县领略好王莽的令，刘秀被困在安州，双手写字的汗马舞，大舅刘秀在霸州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到后来失散在徐州，日锁五龙唐李靖，他把逼死了雄心在中州，秦琼陆州把马卖，捡的杨凌在登州，